哎呀，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的，说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 11:01开戏。 说马上就要到年根儿，读报接着来逗哏儿。立心评说天下事儿，聊天是理，是亲人儿啊。这个还真是发自内心肺腑的。哎，给大伙儿道个午安。啊，您踏踏实实的吃饭，听立心给您说道说道，啊，给您这个哎评说一下新闻时事。大事儿呢，咱先不聊，为什么呢？更多的关心的是百姓民生，这同样是，或者说更加是国家媒体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。啊，是，哎呀，呵，世界风云，哎呦，呵，大政方针，我告诉您说，桩桩件件，其实呢，你琢磨琢磨，全国两会啊，啊，国家重要的政策呀，呵，大型的活动啊，哪一样离得开大家伙儿啊？离得开您。柴米油盐酱醋茶是烟酒糖果鱼肉虾呀，哎，百姓生活，你看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，今年是午间，明年就是晚间啊，那个咱得多做这个预告啊，因为可能每天来听的朋友不一样，明年呢咱这个读报呢，哎，这时间就换了，晚上9:10见了，啊，相信您来，我是绝对认为您一定指定肯定会来啊，您要不来呢，不来就不来啊，嘿嘿，对，欢迎欢迎啊，这个特别的愿意啊，跟大伙儿一块儿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现在呢，用手机能够听广播了，啊，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官方音频客户端是听听 FM。就能够直接的收听北京电台的节目。那么这个听听上头呢，还有一个话里话外的聊天室，聊天室，哎，这会儿就有，正开着呢，不妨您进来试试，感觉感觉啊，这个是个虚拟的，但是又是很真实实在的电台和听众互动交流的平台啊，谢谢大伙儿啊，这个哟呵都来了啊，杜尚，呵，哎呦，燕子，燕子，哎呦，阿俊，老没见了啊！阿俊啊，这橙子忙活什么呢？是吧？孙东陵，哎嘿，雨欣，哎呀，你一看袁尚草、博荣，哟，冯叔到了嘿，还有锄禾和远航啊！你看，这个欢迎欢迎啊！这个顺带手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，了解不断更新变化的新闻。说这个新闻呢，事情有大有小。啊，但是呢，这个甭管是大是小，真实最是重要。啊，您甭管是在匣子里还是在网上啊，大伙听了之后，自个儿哎，他这个要有一定的辨识的能力，特别是在网上，这一上来给大伙托付一声，善意的提示，不要跟风那些个网上的无聊的网友。嘿嘿，这无聊啊，其实也不能算毛病啊，这有的时候这人啊，他确实也没什么事儿干啊，当然最好有事儿啊，嘿嘿，对，但是没事儿干呢，没事儿干哟，在网上，其实有些个在网上发那个什么视频呐、啊、又这那，他未准是没事儿啊，但是呢他确实是闲的啊，嘿嘿，对，这种情况 这个具体的来说啊，各有原因，很复杂，这咱就不再分析了，没那时间。总之就提醒一句，不要跟风无聊网友啊。有人又分享心灵的鸡汤啊，这个嘿，他说那个，有些话不禁琢磨，而且呢他给你乱俺，俺是北京话啊，就是乱安啊，往人家根本没关系的那个人的脑袋上安。哎，这是一个著名的主持人说的，人家本人出来说，我可没说过啊，没说过。哼，要是一两句呢，本人可能未必出来，他都不知道。这个老是引用，老是往人身上俺，人家俺的多了，人家出来了。啊，这不行啊，这个好。哼，有的呢是往什么大作家呀，又什么古人身上俺啊，哟，说过啦，说过啦，嘿，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啊，这话是诸葛亮说的，不是，这话应该是单田芳说的。哎，对，这评书的那个套子，书套子，哎，各种的啊，又嘿，哎呦，这是这个嘿，就很深刻，很深刻，有的就那么回事儿，说实话啊，有的就是。所谓心灵鸡汤啊，我告诉您说什么叫心灵鸡汤，这您记住了，就是正确的废话。正确吗？正确呀，没毛病啊，标点符号啊，是吧，笔划啊，啊，你看发音呢，哎，没有一句，没有一个字儿它不是对的，但是您连起来事后您再琢磨琢磨，嗨，你说这话用他说吗？哎，一天得吃三顿饭啊，一顿不吃都饿得慌。那倒是啊，你哲理哲理，嗯。您琢磨琢磨是不是有这种情况。还有呢，这种情况更得注意了。不是让您注意，您甭理他，就是不要跟风。干嘛呀？有那网上的网友不知道出于什么这个用心啊，这我具体不知道了，也许是好意，但是呢，反正这个挺可乐的啊，哈哈，往轻了说是可乐，往重了说这就是误导。什么呀？以这个所谓的正能量的这个面目出现的，其实呢，要我看啊，其实我明白他为的是什么，一天到晚就跟那上头就转发，哎呀，这个有，比方说疫情。疫情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哪儿出现病例了，当地的卫健委啊，疾控部门，哎，做一个发布，人家发布就是一事一说，有事儿就说，这主呢，这几天的新闻他给攒一块儿啊，他给攒一块儿来了一综合，其实那里的信息啊都是之前人家当地有关部门说过的，他给搁一块儿吓你一跳，哟，哎呀，怎么这么老些呀，多老些呀，早就说过的，他给加起来了，那之前说过的，那你要当天说，突然之间，哎呦，这家伙，好家伙，这两位数的病例了，哈哈，其实有的是头天或者是大前天说过的，他这么干干嘛，为的是什么呀？就是为了博眼球，就是为了蹭这流量啊，没别的。还有那个正能量的面目出现的，哟呵，哎呀，那个小暖文，头几天我看你一个，让人网友给点出来了，倍儿可乐，早晨起来上班，他开着车，车上有那叫什么，就是那个行车记录仪，哎，他走的这路口我知道，就是我们电台对面这路口啊，靠近使馆区啊，他走这儿右转弯，您记住啊，他这路口他是右转弯，右转弯的时候呢，哎，打这人行道这儿啊过来了一列武警战士啊，人家是这个上岗啊，是上哨是下哨不知道啊，因为这边是使馆区，有武警站岗，武警战士，他人家是按照队列这么走啊，啊，走到这地方呢，这个武警给他挥了一下手，那意思您稍等一下，我们先过。等他过去了，他这车可以走了。其实这生活当中这不是很常见吗？哎呦， 可了不得啦！哎呦，看见子弟兵了，哟，这心里这个暖和哟，就来这个。啊，那位说这也没错啊，是啊，但是呢，让网友看出来了，他还真有个错。啊，感慨感慨，对呀，哎呦，好啊，能不我们能说不好吗？您看见子弟兵，心里面哎呦这个暖哟。可有一节，您违反交规了。嗯，子弟兵是让您照应到了，但是您把交警得罪了啊。这个为什么呢？刚才我说了，他是右转，他右转的时候呢，哎，打那个他的这个正前方正对这方向啊，过了一辆左转车。他竟估计啊，竟故事感动了。哎呦，这呦呦，子弟兵武警同志，哎呦呵呵呵，哎呀，这心里头这个暖和呀，啊，他竟暖和了，一拨把，噌，他抢在人那个左转车头里去了。这咱说啊，严格意义上讲，这个不符合交规。这种情况，右转车要让着左转。啊，要是发生事故，就是你跟这右转车要是你跟这左转车，右转车跟左转车碰上了，这种情况下，大概率，我为什么说大概率？我又不是警察，得警察判定啊。但是一般来说，大概率，这个右转这辆车责任大一点，甚至于说你就是全责，让网友看出来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先别忙着感慨了，以后您下回注意吧。得亏没出事儿啊，回头这好家伙，这心里头一暖，这 一脚油门，好，指不定去哪儿了。这种情况，这种类型的事情，就是俩字儿，还甭拿那说事儿，又什么子弟兵，又什么暖心，您呐，嘿嘿，您就是无聊。嗯，哎，对了，有那个心情，有那个时间，有那功夫，您呐，好好的路上行车，注意交通安全，礼让其他车辆和行人，啊，好好工作去，为国家多做贡献，啊，对，哎，对了，啊，也为家里多做点贡献，比什么都强，哎，那个才是真正值得您暖心的事情，啊，是吗？哎，对了，短视频真害人哦。短视频又怎么了？哎呀，嘿，没说嘛，就是为什么说别跟风这网上这无聊网友。就有那散播这个的啊，居然还信了，呵，他老先生，而且还真给警察打电话了啊，就这个右转车这个啊，这不说了，这不说了啊，这篇翻过去了，咱们是吧，就是点到为止啊，咱也不是说哟你这人怎么这样，嗨，这没必要深究，以后多注意就行了。单说啊，这是广东珠海。哎，说那天交警队电话响了啊，那边拨电话找了一公用电话，大伙儿都排队呢，呵，他加一三儿啊，哈哈，对，拿起电话，哎呦，这电话还是拨号的啊，有年头了，嚯，呵，这上都是土，哎，合着您找一文物手机啊，文物座机啊，哈哈，对，给交警拨电话。交警那边接下来说什么事儿啊？跟您说啊，喝了啊，喝了啊，报备了，嗯，那个我走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你要干嘛呀？这东一句西一句的，不是你不是你说你不是你什么意思？我喝酒了，酒还不错，喝了啊，喝了，喝了，你就好好跟家里待着吧。不，我得出去办事儿。啊，出去办事儿，那你打个车呀？不是，你看，你瞧这一听这个啊，警察同志一听你就是外行。哎，警察说这交规我能外行，我就跟你说讲这个道理，可能你不知道，这是咱们新有的这个现在啊刚出来的。啊，刚出来的这个说法，啊，让他一说，交警都懵了。 刚出来什么说法？呵呵，报备。哦，啊，现在因为他这个打电话这时间是晚上，哦，天凉，你抱着被窝，我抱着被窝干嘛呀？报备吗？报备就是打个电话跟你说一声，跟我说一声，说什么呀？你看，合着我白说了，头钱我白说了，直说呀，喝了。警察说：“我问一句，你喝的是酒吗？我这必须是酒啊！你听我这感觉，啊，是听出来了，好像神志不太清楚。你喝了酒了，你就跟家待着，你打电话干嘛？报备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要了亲命了！报什么备呀？喝完酒之后啊，要开车出去。哎，不行啊！听我说完，是不行，按理说是不行，但是呢。”提前得报备的话，啊，这个可以，可以，不可以。警察一听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不是你怎么了？我呀，在家里跟朋友喝完酒，喝完酒之后感觉这眼睛不舒服，眼睛有点疼，哦，我想着去医院看病。哦，看病，警察一想，那这个啊，合理的需求啊，这看病，那你去吧，我是，但是我得开车呀。别去！你看，老刚才一直说酒后不能开车，对，对，您说的太对了，但是我得报备，我报了备了，哎，这就行了。警察说你，哎呀。这都胡说呀，这是你看这是新规定，你不知道吧？哎呦，小同志啊，看来你学习的不够啊。啊，从警几年了？行，别来这套啊，跟你说啊，没这规定，怎么能没有呢？哪有啊？谁说的呀？话里话外没说啊，其他媒体也没说。那这不算呢，这你看，必须算啊啊！网上短视频说的，行了，警察一听啊，你呀、啊，你赶紧的吧，我是赶紧开车，你开什么车呀？你打个车去医院多好，我跟您说啊，咱别废话了啊，踏踏实实的。警察啊，合着你跟我聊天，这算我废话？不是，你听我说完，跟你说不清楚，反正我跟你已经说了，你清楚不清楚我也报备了。哎，拜拜了您呢。哎，喂，坏了，这主把电话挂来呀、啊，那就赶紧找他吧。那边就开始联系，晚上有那个巡逻的交警啊，一个多小时之后在路上拦住了。就这位到医院看眼睛的这个啊，这主姓梁，梁大哥，拦住之后一查醉驾，行了啊，哎，还跟警察那儿那个对付呢啊，这你短视频，行了，短视频权威性，权威什么呀？网友那那家，哎呦，那这就发布这个，行了，你说这主，你说他这是不是自找的？起码的常识，这国家政策法规。归短视频发布啊，归网友说呀，那还要什么新华社人民日报啊，那还要什么读报啊？你听着可乐，告诉您，生活当中这种笑话经常有，不至于说这么夸张极端，绝对有。你瞧，竟有那个短视频上看了的消息找我确认，哎，短视频上说这个事儿，真的假的呀？这这么大事儿，你怎么不说呀？我是不能说，我说了之后奖金没了，弄不好再严重点工作都没了。你看，对呀、啊，假的呀，所以嘛，哎呦，三星堆呀，哦，对，这个是真的，啊，能够治这个丈夫出轨，两口打架打离婚呐，哎，你听听。好，听一堂课，这就合适啊，合适。三星堆文化，三星堆的文物。三星堆是在四川成都附近，对了。那是一个中华古代文明当中很独特的一个啊一针儿。 一针儿啊一针儿，哎，他们那儿出土的文物跟这中原文化有特别明显的区别。哎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，有功夫有时间啊，等到这疫情再好一点，哎，一块儿咱们去三星堆，是吧？专治啊，专治老公出轨。嗯，胡说八道。对呀，对呀，我这么一说您，哎，这您明白了，他真有靠这个拿这个说事儿卖钱的，没听说过。哎呦呵，好，不单是治老公出轨，好，专治各种出轨。嗯，一个星期的课程你就交给我了，从脚气到心脏病咱们全治，二脑炎，哎，这不在话下。而且你这个有了病你到医院干嘛去啊？啊，那老师那上头授课的时候那苦口婆心呐，好家伙，哎呀，桌子拍得啪啪的，痛心疾首。哎呀，学生们呐，孩儿们呐，啊，您是猴王啊，孩儿们就说呀，你们怎么不懂科学呀？啊，有了病怎么能去医院呢？他，那去哪儿？找我呀，找我，我这儿有三星堆的文物。你说这不是胡说吗？三星堆文物能跟他这儿？跟他这儿没半天警察就来了。啊，对了啊，来收缴这被盗文物了。你对呀、啊。他愣说他，哎，我就用这三星堆的文物给你治病。子宫肌瘤，哎，好家伙，各种结石，嘿，好，我这碎石啊，哎呦嘿，好，吸取的是宇宙能量啊。那位说这能有人信吗？真有。真有，这就这种叫洗脑术。妈，你看，好家伙，所以说嘛，你哎，这都讲究，这都成科学了。所以哎，这要是一旦成了加了引号的科学，打完游戏那就只有中风了。哎，真事儿，广州22岁小伙子，哎呀，也是沉迷于这网游打游戏呀，呵，逮哪哪玩，好，站着玩，躺着玩，蹲着玩，坐着玩，哎呀，摘歪着玩啊，葛优躺。不是，这跟人家那个演员没关系啊，这他们网友给起了一名字叫葛优躺，是那个一部电视剧里头他这个葛优啊躺着那姿势，其实应该叫春生躺，因为他演那角色叫季春生，跟演员没关系啊。哈哈，对对对，这小伙子22岁啊，春生，嗯，别春生了，广州季春生，呵，打游戏玩，整晚的玩，玩游戏。哎呀，我告诉您说啊，就在这玩游戏这方面，甭管是开发研究游戏的还是玩游戏的，嗯，都出过不少人命了。好家伙呀，玩了一宿，清晨起来不行，为什么呢？头晕啊。那就他可能他玩一宿累了，再躺会儿吧。啊，躺倒在床上又睡，哎呀，睡得昏天黑地呀。好，一睁眼，哎呀，看见星星了。哦，那就是晚上。哎呀，感觉不行不行不行，还是不行，头晕，嗯，头晕，但是再晕我得下来啊，我得从这床上下来，我得吃饭呢，饿呀。这打这床上一下来，感觉这右腿一软，哭嚓。啊，对，反正起床以后呢，确实也需要去趟卫生间。不，还不是啊，直接就瘫地上了，这右腿使不上劲，想着拿这右手啊，这个拽住这床沿站起来，一使劲，哎呀，这手一发软，这人根本就起不来，动不了了。紧跟着，很快啊，这症状发展的特别快，口角歪斜，口眼歪斜，说话也不利落。很快这人就变成吴老二了。嗯，好嘛，后来到医院，大夫说你这是大面积右，这你他是右手右脚这使不上劲，告诉您说他这是一个对应的，那就是右侧出问题，不然是左边左侧大面积脑梗。哎呀，中了风了。哎呵，好，经过手术总算这人是保住了，正康复呢。你说你这不是 这不是瞎折腾吗？对呀、啊，哎呦，得奔现呐！这网上的词儿啊，这网上也不是谁弄这么个词儿，奔现啊。但这词儿本身是中性的，倒没有褒贬。说网上年轻男女啊，聊着聊着，网友吗？认识了，哎呦，觉得还挺好啊，脾气啊，这个性格各方面还挺是那么回事，对路子。那咱就约个时间，咱就见个面吧。聊会儿天啊，要合适呢，觉得都看对方不错，咱可以谈恋爱啊，这倒没什么。但是也有那奔现的，哎呦，这奔现奔的呀，好家伙，千里奔袭呀、啊！你等会儿吧，这是要干嘛呀、啊？这是啊，千里奔袭，嘿，好，从广东坐着飞机到了无锡。小伙子，哈呀，嘿，饭馆门口站着这骂街呀，哎呀，骂的那个脏啊！后来人家不干了，家里来人把他给揍了。哎呀，又报了警，警察也来了。好，警察一看这位啊，言语不清，哦，脑梗了，没有，喝酒喝多了。哎呀，不行啊，我得奔现呐！警察，等会儿，怎么了这是？怎么回事啊？这事儿啊，咱话分两头，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像这种男女之间的事情啊，反正我是觉得一个巴掌拍不响啊。这里头呢有那姑娘的问题，俩人在网上认识，小伙子在广州，姑娘在无锡，聊来聊去聊挺好。小伙子说，那我就到这个无锡去见你。其实姑娘也没说不行，来了之后姑娘说不行。为什么呢？小伙子不明白呀、啊咱俩这个网上喝，哎呀，这浓情蜜意的，咱这是搞对象的节奏啊，怎么我来看了你，你为什么不见我呢？啊，姑娘说，因为我结婚了。哎，这是咱俩横亘在咱俩面前不可逾越的鸿沟啊。呵，那你勾搭他干嘛？你说你招他，你看，哎，坏了，来了这人，你看你招他，他就来了吗？招之即来啊。来之能折腾，哎，行了，就别折腾了，赶紧吧，好好说吧。你就这事儿吗？新闻一口清，16号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6例。这个作家郑渊洁啊，北京人，郑老师傅啊，对，舒克和贝塔，他的父亲，对，他创作这俩童话角色，宣布了，就办那杂志叫《童话大王》停刊。啊，没别的意思啊，他这个将来也可能复刊，因为什么呢？他这主要是为了维权，啊，这个可能有那冒名顶替的。哎，天地之间有万物，顶层就是灵长目，那倒是，野生动物得保护，也要与他好好处，啊，对，跟野生动物之间也有一个相处的，啊，这个安全的距离，不单是安全，啊，肯定是安全啊。而且这还涉及到民生呢，尤其是这农村呢，农村的这个农民师傅啊，就这个问题，确实按照法律来说，这野猪是不能动的，但是按农村，哎呀，他到祸害庄稼，你说这事儿闹的，好家伙，近年来啊，这是人家法制日报的一篇文章，注意到这个倾向了。哎，农村啊，以野猪为代表的一波野生动物，对农业生产确实是构成了一定的威胁。以野猪为代表，对了，就以它为代表啊，呵，横冲直撞啊，好家伙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哎，对，但是它这个受保护，那怎么办呢？弹好这钢琴，一方面咱们严肃这法治，另外一方面呢也得，哎，咱就说啊，老百姓讲话，包赔农民师傅的这方面的损失，国家得有补贴，得有政策，那必须的，是不是啊？你这个曲艺里头就有这个人和野生动物这关系啊，那早年间的事情啊。 武松躺着刚歇息，可了不得了，山背后嗡，窜着猛虎兽中王，这只虎嗡一声不要紧，它震得树着树叶乱晃荡，惊起了武松，顺着声音看，什么动静啊？好家伙，这只猛虎真不让，这只虎高至巨过60尺半，长着80分硬棒，身穿80斤人带，好多一张令人貌，身上的花纹一 招挨一招，一招挨得一招好，斜腿勾一招搏击大，两眼一瞪像插缸，脑门一瞅有个字儿，三横一竖就念王。武松一看这有虎，一身冷汗湿衣裳。 你看看，你看看这个武二郎，那是过去，现在老虎你好家伙，武松敢，武松绝对不敢，武松是公安局的刑警队长，要搁现在说，相当于嘛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武都头嘛，你看，有听众真懂行，说现在啊，这个野猪不在保护名录里头，我知道，但是人那篇报道里面那个文章当中说了，在有些个地方，这野猪啊，就算不在名录里，哎，也不能打。你看，所以说嘛，咱得把这个事儿给解决好了。啊，你看看这个啊，你就想起来了吗？啊，这个啊，猪肉的事情，哎，嗨，对，不行，我听说野猪肉啊，这丝儿太硬了，啊，是吗？啊，不，未准好吃，哎，你看看，很多朋友啊，谢谢各位，不多聊了啊，您就踏踏实实歇着吧，哎，周末的话，咱们是什么呀？这个录播的，给各位讲故事，赶到星期一继续聊天室，哎。接茬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的谈。 声唱冬奥，一起向未来。 大家好，热心相约冬奥，一起歌唱，聆听冰雪之音，唱响冬奥歌声。 相信这里每个黎明会留下最美的倩影，最后珍藏在心里是无可替代的回忆。是冰雪还是火焰，都如此的年轻，那就用热血热泪去温暖生命。向世界微笑，为一个响亮的姓名，无论谁喊北京